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演而优则导仿佛已经成了这个演员们的一个固定发展模式了哈。那么在4月28号刘若英执导的影片《后来的我们》上映，那么从影片上映前的媒体就对这部影片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那么先是田馥甄、陈奕迅等人呢为影片献唱歌曲，后来呢是业内好友参加了首映式等等，那么也是对影片给予了充分肯定。不知道这一部关于爱情的《后来的我们》各位有没有去看呢？但是呢上节目之前呢，我已经发了这个微博上的直播帖哈，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留言了，可见这个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很多人表示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哈。但是呢网上也有一些评论呢是呈现另外一个极端的，就觉得刘若英呢对着镜头哪怕唱一遍《后来》都觉得要比这部片子好看。不过无所谓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后来的刘若英。那么因为刘若英的身份呢比较复杂，可以说是集演员、歌手、导演于一身，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不单单要来聊她作为歌手的这么一面了。所以说呢刘若英的哪个身份是您更喜欢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说说看吧。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她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最早的时候呢，刘若英是以演员的身份正式出道哈。在1994年的时候呢，她是被导演陈国富相中了，主演了故事影片《我的美丽与哀愁》。虽然说这是她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但是呢，在职业生涯上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呢，同样是在1994年，张艾嘉也发掘了刘若英。那么在张艾嘉的坚持下呢，刘若英成为了爱情电影《少女小鱼》的女一号。那么这两部影片呢都是在1995年上映的，《少女小鱼》呢是4月22号上映，但是呢《我的美丽与哀愁》是9月14号才上映。虽然说呢两部影片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因为《少女小鱼》上映在前面，所以说呢很多观众的眼中呢《少女小鱼》才是刘若英的成名作。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影片《少女小鱼》的主题曲，由刘若英演唱的《决定》。 虽然曾经 蓝妞说一直很喜欢奶茶，他的歌呢时而伤感，时而勇敢，时而倔强，时而甜蜜。刚认识他是从电视剧《日落紫禁城》和《粉红女郎》开始，当听到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渐渐喜欢上他的音乐和气质，灵秀的、机敏的、淡淡的、有温度的。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的某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那些爱奇说，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昨天去看的后来的我们， 对感情一点也没有感情，其实从来不曾怀疑而来到这里，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你真的明白何为珍惜。也许你 电影《少女小鱼》让很多人认识了刘若英，但是呢，第一个让她获得大奖的还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不过呢，当时她拿的不是表演类的奖项，而是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刘若英在拍完《我的美丽与哀愁》和《少女小鱼》之后呢，分别为这两部影片演唱了主题曲。在电影《少女小鱼》当中唱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决定》。相比之下呢，《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更火一些，就是前些年被不少人翻唱过的《为爱痴狂》。再说刘若英给我的印象还是留在后来很爱很爱你这样的歌的阶段，今天这个节目让我对于她的认识又多了一些。王宇也说刘若英、奶茶、方小平好听。 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 据说呢，当年刘若英凭借《为爱痴狂》这首歌获奖的时候，还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当年呢，影片上映之后呢，反响很大，但是刘若英呢，还没有到大红大紫的地步，认识她的人呢不多，而且呢，当时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滚石唱片当助理，不是唱歌演戏。所以说，在坐飞机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坐的都是经济舱，那么负责带她的人坐的是商务舱。没想到颁奖典礼之后呢，刘若英的名气大涨，坐飞机回去的时候呢，直接升舱，坐的是商务舱，带她的人呢反倒成为了商务舱不是经济舱哈。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各种身份集一身的刘若英。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聊天吧。那么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 麦的灰灰说结婚狂啊，这是粉红女郎的刘若英角色哈。迎着朝阳在路上说，太巧了，昨天下午看到后来的我们，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只是没有了我们。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只是你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Thank you. 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爽又来了，说奶茶的唱歌演唱功力不必多说，相对后来的我们，我还是更喜欢奶茶在天下无贼的表现。当刘德华被抓，刘若英所饰演的孕妇在悲痛中吃饭的那种表情，很长的一段时间，各种深情欲流的最喜欢的电影，我都选择了天下无贼。而且他又说刘若英好像不止三个身份，他还自己出书过，好吧，那就再加上作家刘若英。甲乙丙丁不是我也说，我是从粉红女郎认识奶茶，小时候看粉红女郎很向往几个单身女孩合租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现生活不是偶像剧，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老朋友离开，新朋友进来，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站你去哪儿，也不知道他人什么时候会离开你的，也许会寂寞，但我们还年轻，没事，一切都要好起来的。其实呢，刘若英最初的梦想呢就是唱歌，他呢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习了弹钢琴，求学过程之中呢一直没有和音乐脱离关系。那么中学的时候读的就是音乐班，毕业之后呢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校区攻读音乐系，学习声乐和钢琴演奏，并且取得了古典音乐的学士学位，是吧？看起来那么柔弱的奶茶居然还这么厉害的这个学历哈。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回到了国内，加入了滚石唱片，学习流行音乐和创作。基本上呢，他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成为歌手而做准备，只不过呢，阴差阳错，先成为了演员而已。所以说人生际遇哈，这个谁都说不定。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费劲巴叉，这个准备了好多事情，很多努力之后发现，哎，其实原来这个我的人生是要往那边去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去面对就很有意思了哈。其实呢，笑看风云，接受一切，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一起来分享黄立行和刘若英一起演唱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分开旅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聊刘若英。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大家聊的是后来的刘若英，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打 call 都可以。虽然说呢刘若英刚刚出道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肯定，是吧，这个学历又高，长得又好看，然后呢这个悟性还不低，也很不错，又能拍戏又能唱歌，唱歌呢还能拿奖，是吧。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刘若英的人气不是很高，不过呢也正常，刚出道嘛。95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就是把俩电影演过的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啊。但是呢开始的销量很低，这跟电影没有上映的有一定的关系。专辑是在5月份发行的，那么电影《少女小鱼》刚上，《我的美丽与哀愁》还没上映，对吧？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这一点了。那为了给第一张专辑呢进行一个宣传，唱片公司呢还给他举办了一场签售会。哎，但是尴尬的事儿就来了，到了签售会现场呢，发现来的人太少了，估计一半还是保家阿姨哈。那这时候呢就要佩服刘若英的这个智商和情商了哈。他呢为了避免尴尬，在决定签名的同时呢还写上歌迷的名字，并且呢还附上了一句祝福的话，甚至呢可以应人家要求再画个画什么的，再标注上详细的日期。所以说呢原本三五秒钟就能搞定的这个签名，结果呢就被他呢这个活活扩展成为了两分钟。所以说这样就大大拖延了签售会的时间，避免了提早结束草草收场的尴尬。好吧，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后来。 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王玉说，天下无贼当中刘若英流着泪吃烤鸭很真实有戏，嘴角还有烤鸭酱呢。伊思源说，分开旅行不一样的终点，一样的起点。真如说，刘若英的后来还没听到呢，这不这就来了吗？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 其实呢，刘若英在歌坛上真的只能说是不温不火，虽然说唱的歌很多，好听的也很多，但始终呢好像和一线差点意思。其实呢原因有很多了，一方面是因为最初呢她走的是文艺女青年的路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呢这个路线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其次呢就是她的身份太多，反倒导致大家常常忽略她的音乐，像是为爱痴狂啊，一辈子的孤单成全等等，这些歌呢都是影视剧的主题曲，大家往往会把大部分注意力呢放在他演的戏上面。不过呢相比之下，他的演员道路呢还是比较顺的。很多人认识刘若英是因为一部很老的电视剧，名字叫做人间四月天。那么在这部剧里呢，刘若英扮演了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一个看似柔弱但是内心很强大的女人。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呢，三个女人接连收到徐志摩的死讯，其他俩都哭了，但是呢刘若英扮演的张幼仪却没有哭，而是对着镜子稍稍的打量了一下自己，然后呢仔仔细细的收好徐志摩的衣服。这一连串的镜头呢反倒让人感觉到了更加沉重的悲伤。成全刘若英。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小英说，原来为爱痴狂是这么久远的歌呀，第一次听还是因为金志文，金志文唱得太有激情了，以至于后来听原版感触并不是很深，不过呢，听多了还是觉得刘若英的版本很有余味，需要慢慢的去品味。 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怕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那么在《人间四月天》之后呢，刘若英主演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应该就是《粉红女郎》了。那么在这部剧中呢，刘若英担任女一号。没错，给印象已经开始模糊的朋友们再说一下哈，虽然说剧中的四个女主角女性角色哈戏份差不多，但是呢，官方资料中刘若英扮演的结婚狂确实是女一号。那么除了担任女主角之外呢，她还为这部剧献唱了很多主题曲还有插曲，除了《一辈子的孤单》这首片尾曲之外呢，还有《成全》《大家来恋爱》等等。顺便一说哈，这部剧的原声带现在看来真的是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了，除了刘若英的几首代表作之外呢，还收录了娃娃、伍佰、张艾嘉、陈淑桦等人的诸多作品，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哈？啊，一起来分享《粉红女郎》的片尾曲《一辈子的孤单》。 像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森雨不森哈，是这么念吧，他说发现刘若英的好歌真的是不少啊，听了这几首都算是童年回忆了。大侠也说，超哥这期节目太及时了，最近很痴迷刘若英，把好多老歌都翻出来来听，发现他的歌真的很耐听哈，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听他的歌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照 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电视剧之外呢，刘若英在大荧幕上也给人留下过很多经典角色。那么最突出的应该就是《天下无贼》当中的贼婆王丽。在很多人看来呢，整部剧最感人的地方不是贼婆为了保护傻根而跟这个贼公刘德华扮演的角色去吵架，也不是后来贼公为了保护傻根这个黎叔杀了，而是影片的最后一幕，张涵予扮演的警察在一切风波平静之后呢，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正在吃烤鸭的王丽，把贼公遇害黎叔被抓的消息告诉了他。警察离开之后呢，刘若英扮演的王丽什么话都没说，流着眼泪，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卷了一份烤鸭，混着悲伤和止不住的眼泪，强迫自己往下咽。随后呢，片尾曲响起了，影片结束。这个镜头呢是原著小说当中没有的，但也为影片赢得了无数的赞誉。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如今呢，刘若英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影片导演。在影片上映前一周呢，主创人员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首映式，当时呢，影坛的很多演员和导演都去了现场。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根据刘若英自己的小说《过年回家》改编的。原著小说讲的是一对男女到大城市工作，每年回老家的时候，两个人的情感状态都不一样。后来呢，导演张一白给出了北漂的概念，于是呢，刘若英就重新修改了剧本。一起来分享影片后来的《我们》宣传曲，由田馥甄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